微风轻轻吹，满月已散，迷醉你眼里那娇媚，情歌轻轻哼，静静望你手拖手，暗动灵犀，繁星闪一闪，像望我俩，陶醉你笑里百般味，情诗写千篇，尽是为你盼情人，你莫忘记。最迷人是浅笑，默默美态，最令人着迷。最动人是初吻，每夜难忘，你常便醉。微风轻轻吹，满月已散，迷醉你眼里那娇媚，情歌轻轻哼，静静望你手拖手，暗动灵犀，繁星闪一闪，像望我俩，陶醉你笑里百般味，情诗写千篇，尽是为你盼情人，你莫忘记。最迷人是浅笑，默默美态，最令人着迷。最动人是初吻，每夜难忘，未尝便醉。